去，痛苦跟着来。过去对我你的表现总是有距离，以后对我你的表现必须要更改。如果说我这是摊牌，实在也无奈，对你摊牌是无奈。来摊牌，没有爱的情难挨。来摊牌，来摊牌，你心里比谁都明白。要更改。如果说我这是摊牌，实在也无奈，对你摊牌是无奈。来摊牌，来摊牌，没有爱的情难挨。来摊牌，来摊牌，你心里比谁都明白。来摊牌，来摊牌，没有爱的情难挨。来摊牌，来摊牌，你心里比谁都明白。 我情